第38章，开放式答题。老头改好帆，在衣裤上草草擦干手。他从舵台上跳下来，目光在油货和秦鸠之间来回扫量。 身强体健的年轻人，怎么好意思看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忙活呢？ 老头露出的胳膊肌肉扎实，单论膀子能有常人两倍粗，这还手无缚鸡之力？秦鸠笑说，那这鸡得多远呀？老头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瞪了秦鸠一眼， 别抱着胳膊不干事儿，我最烦年轻人抱胳膊抬下巴。哦，还有放冷脸，都是装药。 油货无辜遭受牵连， 帮什么直说。 老头踢了踢地上的一块甲板说， 转轴有点锈，我一个人搞不定，帮我把它打开，要不然你们就待在甲板上等浪来扑。 油货内心无语，伸脚就去试甲板虚实，这个举动纯粹出于惯性，结果他一脚踩在了秦鸠鞋面上。这位考生，你是幼稚吗？ 我插甲板，你脚送过来干什么？ 巧了，我也是。秦鸠说，他抬起鞋面试了几处说，还行，下面是空层，这两边不平，可以说话间，油货已经从旁边的杂物堆里叮铃咣啷地抽出一根细铁钩，他把钩子一头凿进不平的甲板处，啪的一声，木屑飞溅。老头默默往旁边退了两个碎步，就见油货抬起一条长腿往斜立的铁钩上猛地一踩，咔嚓，甲板整个裂开一条缝。秦鸠依然戴着那副黑色的皮质手套，还没等油货有动作，秦鸠已经弯腰把手伸进翘起的缝隙里，大力一掰，甲板整块被掀了，生锈的胶裂当当掉了一地。油货拎着铁钩看了秦鸠一眼，油货倒是很久没碰到能跟上节奏的人了，但老头的脸已经绿了。那块甲板其实是活板门，掀开之后能看到通往船舱的楼梯，舱里四处挂着煤油灯，能看到里面分隔的铺位。老头张开嘴正要吩咐什么，油货已经拍了拍他的背，一抬下巴， 带路，谢谢。 老头又瞪着眼睛把嘴巴闭上。 三人一起下了船舱，又把那块坏甲板盖上，船里登时暖和起来。老头也不管他们，自己进了单间铺位，当着他们的面哐当关上门。这人毫无心事，不出一分钟鼾声如雷。油火一看那脏兮兮的被子就不想碰了，在舱内找了个椅子坐下。没片刻，秦鸠也过来了，手指还抵着鼻尖，显得熏得不轻。就这样，秦鸠还不忘调侃油货， 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居然醒着。 油货瞅了秦鸠一眼， 我把你摁那个床上呼吸半个小时，你看怎么样？ 也行，不过我可能会拽着你有福同享。 油货心说，去你妈。 关于海上马车夫，你还记得多少？秦鸠问。他一只手肘搭着桌面，另一只手又在灯苗上撩弦，拨得火苗轻轻晃动。看在翘甲板还算默契的份上，油火答道： 荷兰。 高中毕业这都多少年了，油火学的又不是文科，高三一整年根本不碰历史，所以能想起的东西有限。总之，哪个世纪来着，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，理由油火记不清了，似乎是因为便宜。荷兰有能容纳更多货物的大肚船舱，租金比其他商船更加便宜， 据说还很能豁命。这就是他所记得的关于海上马车夫的全部了。 记不记得有差别吗？ 油火又说， 会规规矩矩考这些吗？ 运气好的话有千分之一的可能。油火喝了一声， 哼，做梦比较快。 这系统的特性还不够明显吗？典型的哪里不会考哪里，就算会的也拐了九曲十八弯，很不老实。这条负责接人的船体量很小，行驶不到几分钟，海面突然出现了风浪，就好像刚刚离开模拟出的假海，终于进入了真正的大海。大海正波涛汹涌，油火和秦鸠隔着厚重的木质船舱，能听见雷暴的轰鸣，偶尔有电光从活板门一闪而过，小船被扑得歪斜摇晃。油火一个不晕船的人都很不痛快，秦鸠脸色同样不好看。这种极度不舒适的环境下，他们居然双双趴在桌上睡着了，并对此毫无知觉。 油火是被刺骨的寒冷惊醒的，他猛地睁开眼，就看到了阴沉沉的天空。 天空。 油火翻身坐起，发现自己早已不在小船脏兮兮的舱内了。他身下是一块勉强算平整的黑色礁石，上面覆了一层冰。礁石面积很大，秦鸠就侧躺在旁边。这应该是在海上，因为他们身后是一座乱石构成的孤岛，孤岛周围歪七扭八的靠了近20艘木船，其中10来艘跟他们乘坐那只一样，小而破旧，还有3艘则大得多了。3艘船中的一个就歪在油货近处，可以看到这种船的甲板很窄，舱却极大，像一个速冻的大肚饺子。船上挂的灯都熄了，有些船头和桅杆已经冻住了，看得出来已经停泊了一段时间了，没有人在。油火拍了秦鸠两下，心道奇怪，他都醒了，这人居然还没反应。秦鸠被拍两下，眯着眼转醒，他最初没有察觉到异常，这也足以说明了秦鸠真的一点都不怕冷。秦鸠捏着鼻梁坐起来的时候，还冲油火说了句 早。 油火想把早字刻他脸上， 你先吹吹风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这样打招呼。 油火往旁边挪了一步，被他挡住的风劈头盖脸呼向了秦鸠，效果立竿见影，秦鸠瞬间清醒。秦鸠站起身，用手套挡在眉上望出去，目之所及，到处都是翻卷发白的冰雪，像极地的冰原。 还在海里？ 秦鸠皱着眉说， 后面是岛。 油货拇指朝后指了指，秦鸠扫视了一圈， 走上岛看看。片刻后，油货、秦鸠还有秦鸠的行李箱就站在岛上某个石洞前，石洞门口有人压了一片灰白帆布用来做记号。令人不舒服的是，他们原本以为压住帆布的是一团雪，走进来才发现雪上有一枚眼睛。秦鸠皱着眉辨认了一番，说北极兔。那只北极兔已经死去多时，跟帆布冻在一起，被一层冰封住。油货正要弯腰去看，系统熟悉的声音从北极兔身体里传出来。 所有考生已抵达考场，本轮考试为大型考试，考生共计36人，以出发码头为准，分为18组，每组2位考生。组内考生分数之和为本场考试等级核算的基础。 本场计分方式采用行为参与模式，没有答题卡，没有标准答案，除原本分数外有额外加分的机会，也有额外扣分的可能。本场考试结束时，组合分数排名为 C 的需要参与重考，排名为 D 的共同淘汰。现每组考生起始分数公布如下。 偌大的石洞内外同时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凿石声，眨眼间北极兔头顶那片平整的石面上就出现了18组考生的姓名，那些姓名两个一组，旁边是一根长条，表示他们的合计分数，分数越高等级越高，长条越长，整个排名按照分数高低一路排下。游火扫了一眼，排名最顶上的那组合计42分，然后是一组40分的，一组 39.5 分的，一组35分的，依次往下。他们在中端偏下的位置看到了舒雪的名字，他和另一个叫做吴力的考生同组，两人合计26分，目前排在第12位，等级暂定为 C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找到熟人。于文父子真的不在这个考场，不过往好了想，也许他们碰到的就是唐宋元明清呢。至于游惑、秦鸠，这两位大名端庄持重，沉在倒数第二的位置。监考官001不加反减，以一己之力把小组总分拉到了 17.25， 风雨不动地霸着地级。游惑连比北极兔还动人，秦鸠对上他的目光，摊开手说，谢谢有等生扶贫，没让我稳坐倒数第一，我决定好好表现，争取给你长点脸。这么光棍的话，系统兔子都听不下去，系统的声音毫不客气地打断他。 分数实时更新，如有任何无关考试答案的问题，可询问本场监考官154-922-078-021。 游惑听到154和922的时候，朝秦鸠看了一眼。同样是监考官，为什么你听到154和922就一副很高兴的模样？秦鸠问。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谬论？ 说话间，死兔子又说话了。 本场考试正式开始，现在播放考试题目。1597年冬，三艘荷兰商船在途经俄国时被冰封的海面困住，暂时停靠在一个无名的荒岛上。等漫长的冬季过去，这是他们在此生活的第8个月。距离冬季结束海面化冰还有15天，请各组考生帮助商船队所有人员顺利返航。题目要求不能让任何一位船员死去，否则由当日凌晨零点排名最后一组的考生承担死亡责任。如果当天死亡人数超过2人，则顺延至第2天，仍由当日凌晨零点排名最后一组的考生承担死亡责任，以此类推，直至覆盖死亡船员人数为止。 承担死亡责任？怎么承担？代替死亡还是去陪葬？游惑忍不住想起了茶苏村的村民，脸色又难看起来。突然他感觉手背被人敲了两下，游惑低头一看，发现是秦鸠的手指。 别看我的手，让你看那边洞口。 秦鸠说着抬手指了一下，游惑看过去，就见洞口里面有人探出了身子。那些人穿着类似中世纪的灰布厚衣，棕色毛料马甲，有些还围着脏兮兮的兽皮，看模样都是老外。他们形容枯槁，神色木然，抬着几个人慢吞吞地走了过来。 怎么了？ 游惑看着被抬的人，心里咯噔一下， 那些人双眼紧闭，面容灰败，了无生气，有两个甚至都硬了。 为首的人似乎能听懂一点中文，他目光呆滞地转了一下，慢慢看向游惑和秦鸠，用极为蹩脚的中文说： 死了，川原。 秦鸠的声音在旁边轻轻响起。 有点糟糕，开场先死了八个船员， 倒数第一那一组根本不够填的，马上就轮到他们倒数第二了。